处，就算我回不当初，也不能将自己救赎。风吹过山谷，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。 跟我走，即使你的手在颤抖， 里在流，莫非你现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。你这走跟我走，你这走跟我走。 Good.

让生命灿烂绽放。 去

对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对鱼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当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已经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10点之后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。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要听到的是赵传翻唱子 Beyond 的这首《大地》。说到赵传呢，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当年在歌坛当中，他的很多摇滚非常的动人，并且哪怕现在在听到赵传在不同场合唱歌，相信大家也会回忆起当年他刚出道他非常鼎盛的时期。今天一起听一下这首《大地》。 多少年向往的日子总感到陌生，你多少遍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，千千万万的身影在大地的怀里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。也曾不是我熟悉的双眼，陌生的感觉一点点，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。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，轻轻松松的走远，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。

风在雨中，随后会继续听到的是张瑶带来的这首歌，叫做《荧光》。希望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呢，都会看到荧光。当你在黑暗处的时候，能够让你感觉到生活还是充满希望的。来听听看，《荧光》，张瑶。 四周闪闪的荧光，不觉湿湿的眼眶。记忆像眼前清灰的手臂有些摇晃，似乎倒流的时光，你我牵着手哼唱，我们红着脸庞张望，舞台如梦一样。流水的年华，那些悄悄话，许过的愿仿佛烟花，此刻我最应该为你唱歌。你挥挥手，我能感受，当你为我叫的时候，或许我紧着肩头，也是因为幸福的颤抖。路不好走，你却依旧蔓延的爱，找不到理由，就像你年少时的沉默，我总无法抬头。肩头，也是因为幸福的战斗。路不好走，你却依旧蔓延的爱，找不到理由，就像你年少时的承诺，我总无法抬头。黑暗中我的方向，是你宽容的闪光，不管你在哪个角落，为我轻轻摇晃，忘了最初的慌张，听我自由的吟唱，真的我会笑着流泪，伴着那片荧光，真的我会笑着流泪，伴着那片。 说再见，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，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。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缠绵，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。如果

得戴佩妮在歌坛当中是一股清流，她自己的创作也好，她的唱法也好，总会给你带来一种淡淡的与世无争的感觉。接下来是羽泉的这首《唤醒时空》。 你的醒来是我安排，要你守在银河之外，我的未来没人能改，我正隐约向你走来。 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抓坏傻傻换不停风格。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逞强的烦恼算什么？西装配得上一克拉的梦想，我的勇敢充满热量，昂秀到达每一个地方。这世界太阳，因为这现在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不重要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光。

谁，假装不需要安慰。遗憾吗？走遍了童话，送给他你写的手札。只是写够了挣扎，就学会习惯它麻木，学会不牵挂，心对心对，怎么变心碎心碎，怎么有人流眼泪，会如此狼狈。我心醉心醉，难道有什么不对，还是不管成全谁，下场不需要安慰。心醉心醉。